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com， 我系探长。 이걸레스토랑축구공갖고와 왜요고깃집에서축구하면안돼요 어전국가대표백지훈선수 나여기무궁화식당에한우세트가새로나왔다고해서먹어보러왔거든요 이번에무궁화세트가나오는데요먼저에피타이저그리고육회가있고요샐러드둘중하나고르실수있고요여기고기플레이터가있는데요고기플레이터에는여기최고급한우등심그리고제주돼지고기그리고한국식양념을한양념갈비가있습니다 어이게한세트에다들어있는거예요 네네아지금이부위는한우등심중에서제일최고급등심이고요네한번드셔보시면이게한우특유의그풍부한향이느껴지실겁니다 이게어디부위라고요 아한우등심이요 아등심와진짜맛있네요 예확실히연하죠 네 그리고이이거이돼지고기는 한국제일유명한제주돼지고기입니다 아제주께여기들어와요 어예이번에들어옵니다 아그홍콩에서먹어본삼겹살중에제일맛있는것같아요 네확실히돼지고기특유의탱긋한감이있어서확실히맛있긴하죠이양념갈비는네한국에서전통식으로전통으로하는약간클래식한양념입니다한번드셔보세요 네네와양념이진짜잘잡혀있네요 네네네맛있죠 네진짜맛있어요 이거이세트고기구성마음에드시나요 네너무맛있어요저그래서한세트더시키려고지금 네아한세트더요네아여기말고여기지금다안나온게두가지더있거든요네그다드신다음에결정하셔도될것같아요 아직두개가더남았어요 아예남았어요아직 아니음식이이렇게많이나오는데도대체가격은얼마예요 가격은$988입니다 에왜이렇게싸요 예정말싸죠정말$988입니다 와맨날와야겠다 자주오세요 而家免费下载 Storlet App， 加入成为 Storlet 木槿花会员，按可兑换，即可免费换领优惠券，以678享用呢个烧烤套餐，仲快啲行动！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返到嚟啦嗱咁啊今日礼拜呢就嗱就又系呢个引渡条例啦咁引渡条例其实就系差唔多系最后冲刺嘅阶段啦咁但你见到呢特区政府呢即系你今日见到林郑讲嗰啲嘢啦都系諗住就系霸王硬上弓咁但系呢喺商界嗰方面呢似乎啊即系有啲去即係鬆手嘅街即係鬆手嘅跡象琴日呢個譚耀宗就即係鬆咗一口啦就係話可以考慮呢一個呢就放寬嗰啲咩嘅即係可以剔除咗嗰啲經濟罪行嘅。 喂咁我仲驚喎跟完之後。 咁廠商會今日呢見過呢一個李家超之後呢佢話即係李家超就話會認真考慮剔除10項8項呢啲咁樣嘅經濟罪行咁樣。咁而今日好似連呢個美國商會都即係都有人見過李家超啦其實都係都我諗都係大概講啲咁嘅嘢啦咁嗱而即係你見到嗰啲商會嗰啲即係你見到好似田北俊啊或者係經民聯嗰啲其實佢哋都話都預咗啦即係政府呢係會妥協嘅喺呢方面係咁但係就而你但係你見到林鄭 呢但我唔明白一個問題咁你剔除咗sorry 經濟犯罪呢樣咁你真係冇牙老虎嚟㗎喇 咁又唔係啊，你嗱你四十八項裏面你剔除咗十項八項，即係有三十六項啦。咁你三十六項， 咁你即係話你係咪變相話幫我聽你集中係同政治有關嗰啲嘢咧？ 唔會，嗰啲冇啊，冇嘅，嗰啲冇嘅。佢嗱，因為佢嗰啲就係話，主要就係而家想處理嗰啲就係殺人嗰啲。咁佢一早就講咗唔會話同政治有關㗎啦，呢個嘢就係、是。咁 唔係我驚啊！嗰、那個嗱，老實講係政治都唔會話俾你聽係政治㗎啦。咁咁咪總係屈你，一係就瞞税，一係就貪污。一系就賄賂噶啦， 唔係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啦，咁咩罪名都冇意義噶啦， 冇意義噶，唔係你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冇意義噶。 總之其實總之就 總之有呢一個所謂嘅引渡條例咧，大家就急震 嚇，就總之就唔應該俾佢修例嘅。 因為點解咧？背後嘅精神喺邊度咧？一國兩制，我覺得點解你要攞一國兩制嚟氹香港人先 ？From day one 嚇， 你個制就好恐怖啊嘛，大佬。 冇，你個一國好恐怖，所以我哋要有兩個制度。所以從頭到尾都冇呢一個引渡條例係能夠通過到嘅。喺回歸前又係咁，回歸後都係咁。如果係真係要做呢樣嘢嘅時候 ，from day one 簽聯合聲明嘅時候，中國最開放、最文明嗰個階段嘅時候，即係胡趙當權嘅時候，你應該做啊嘛。唔係嗰陣時候，我哋唔係好擔心嘅喎，香港人，因為我哋好有 bargaining power， 我哋佔全國嘅國民生產總值。大概是20%的時候最有談判籌碼那一刻亦都未發生八九六四的時候不覺得你共產黨很恐怖反而我們香港人覺得自己有個責任是即是貢獻祖國那一個階段而且看到中國是越來越開明過了文革之後因為改革開放因為鄧小平搞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的改革经济的改革諗住政治上確实当时的氛围都是越来越好的、哦、尤其是在80年代到1964那段期间是不是喂那时候你不搞喂经历过1964经历过近年来即是习近平的越来越专权的时候喂你现在这样硬推这件事你我觉得最令人即是匪夷所思的呢就是啲商界出嚟反撲係最厲害， 咁梗係啦。嗱，今日發生咗啲咩？我不如我哋睇一段片先。 好， 係啊，得一個，得一個就係、是， 係啦，冇錯，最收尾嗰、那個。 Now we're not talking about removing them. We're talking about leaving them. And 你睇下標題先，係啦嚇，周深即係慢慢睇下先，唔係就係引渡條例啊嘛，大佬，即係得一個啫嘛，引渡條例係，係啦 ，OK， 等下先。 台灣唔接受， 你講完其他嘢先。係，好啦，周深喺度即係 prepare 緊嘢嚇，一係就係啦，咁啊係啦，又可以有啦嘛。 反神魔版，林鄭話照修禮，市民都撐啊！ 林鄭借台灣國旗，出賣香港人可恥，出賣香港人可恥。 掂行掂過就預咗噶啦，到特首答問會再問咯。點知啊，乜九西有選舉咩？ 方咧喺去年咧發出嘅牛肉乾咧係去到200,000張，喺九龍西區咧就係、 是。旅遊業嘅發展對香港嘅經濟重要性毋庸置疑。公布呢个建议是绝对冇咨询过当区， 轮住摆个欧猪样出嚟问特首有关九西嘅民生问题，咁啲敏感话题都系交翻俾真心想问嘅议员啦。 假如台湾当局佢唔接受而家政府提出嗰个方案嘅时候，亦都甚至可能唔接受嘅，就系话嚟紧响七月之前就系会接受嗰个嘅即系逃犯嘅移交啦咁。咁政府會唔會係完全撤回呢個方案？ 呢、這個亦都唔係淨係適用呢個個案，就算有咗呢個方案，往後每次嘅移交嘅個案都係要同對方去傾嘅。 簡單嚟講，就係、是、修訂移交逃犯條例，根本唔係為台灣港人命案，只係一個修例嘅時機啫。 咁唔止政治人物担心嘅，商界都好担心。林健峰要求林郑剔除条例入面啲轻微嘅商业罪行，同埋要喺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求之后先至引导。不过林郑同李家超都唔正面答啊，话已经见过好多商界人士问晒意见，又话市民普遍都支持修例。 嗱呢样嘢之前咧，阿李家超咧讲样嘢好恐怖嘅，即系话佢原本佢就话未好似琴日咧，佢仲话要一视同仁嘅，就唔肯回应嗰啲人就话系咪要剔除嗰啲即系经济罪行？佢讲一视同仁就好得人惊啦。嗱，你要建立一个制度一视同仁嘅话，你唔系话净系专处理嗰啲大案重案啦。咁如果你一视同仁嘅话，你系咪即系同欧美嘅国家，即系已经有引渡协议嘅国家一视同仁呢？如果系嘅话，就屌你老母噶咯。其实就系、 是， 因为你个制度，你个法治制度系完全两样嘢嚟噶嘛，天渊之别噶嘛，大佬啊！ 咁一视同仁，亦都应该做多一样嘢、 啊， 就系、是、唔会话拣边一啲罪行 OK， 唔、 啊、 会拣边一啲罪行又唔 OK、 啊。 喂，你有引渡嘅协议嘅话，即系话我哋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地方咧嘅刑罚又好，对嗰个罪行嘅定义都好咧。全部都是很近似的情況之下，我們才會互相引導的嘛。 是啊。 OK？ 喂，這個很自然，我沒有 study 過很深入這一樣東西，但是即是憑一個常理去理解呢，都會是這樣處理的。 是啊。 喂，如果你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完全跟大陸確實是南轅北轍的、哦、甚至個判罰都是南轅北轍的、哦、喂，正如上個禮拜都有我們都有提過啦，陶謹申提出话喂，大佬 有个港商喺香港借钱， 借钱 借呢一个中资银行嘅香港分行喺大陆审，竟然系即系成件事发生喺香港嘅，你喺大陆审？ 喂，点去喺大陆审嘅啫？你又、啊、喂，大佬边个地方有所谓嘅司法管辖权噶嘛？ 啊， 喂，同埋香港无论我 坐十八年监， 我借你几多钱都好，我还唔到都好，我点样缺乏诚信都好，除非我系涉及诈骗嘅成分嘅啫。还不到钱好天公地道啦、啊，大佬你借得俾我，你冇 access 我嘅 credit 嘅咩？系咪？喂，大佬你都判断紧我盘生意得唔得，你先借俾我噶？喂，除非你好渣嘅啫，你个银行乱借钱嘅啫。 唔系，同埋你即 大陆当年咁多啲咩四万亿降准呢啲咁嘅嘢，咁你自自然然会即系出现乱借钱嘅状况。 好啦，乱借钱完，咁我真系还唔到、嗯。喂，除非我系诈骗嘅啫。Otherwise， 你咁你可以判我坐监噶。喂，香港都取消咗前债官司，要坐监呢样嘢，即系即使破产啦。 嗰、那个系民事嚟嘅啫，最多都系破产啫，系咪？ 喂，有冇咁大件事啊？ 啊 喂，如果从嗰个例子里边，我谂有无数啲咁嘅 case 啦。 嗯， 即使你话你剔几多走都好 ，OK， 系令人哋信服唔到噶嘛。 咪同埋你讲， 最惨就系你。喂，老实讲，一定会牵涉我哋啲人在内，因为我哋都冇咁有能力去做啲咁嘅经济犯罪，啲亦都冇咁嘅胆识，亦都冇咁嘅能力。但系对好多人睇香港作为一国两制里边嘅两制，同大陆有分别，或者我愿意嚟攞香港作为一个踏脚石，或者我总公司持喺呢一度，我进军中国支持。喂，我就系睇你系一国两制啫嘛。 嗯， 我认为你嘅司法制度，我认为你嘅法治制度能够系维持起码五十年不变嘅情况之下、 嗯， 当大陆未变好之前，但系嗰度又有市场，嗰度又有生意做，咁咪嚟香港先咯。嗯，咪冇噶咯噃，玩完噶咯噃。喂，我唔知道作为香港嘅特首，究竟你系 defend 紧咩人嘅利益？ 嗯， 而你系老共嘅棋子都唔紧要。喂，你去走狗嘛？ 啊， 肯定系阿爷落 order 要就呢个问题。你睇翻近年嚟都系噶、啊，即使头先我哋即系话谷卓行又好，郭文贵又好，嗰啲咁嘅滚友， 嗯， 喂，佢哋点解要全部避晒去美国啊？ 嗯， 其实系有无数啲咁嘅人嘅。之前嗰、那个超建华系咪啊？冇记错咪啊？ 超有烧有都得噶，通啊！ 喂，大佬啊，佢喺个咩啊？洲际酒店啊！ 啊，四季， 四季酒店 ，sorry， 俾人直情夹翻去噶。 嗯， 喂，虽然嗰啲嘢唔关我哋事，嗰啲有都系即系抵 Q 死噶啦。但系个问题，喂，你唔可以因为呢啲咁嘅人或者做咗啲咁嘅嘢，而你成个破坏我成个制度啊嘛。 同埋即系大陆嘅法治唔捻系法治，佢系用一个即系佢一个。 大陸嘅法院嚟處理政治問題。 你咪用翻 全部即 對付趙建華嘅方法嚟香港拉人咯。你有乜嘢唔敢嘅啫？喂，而家你都大曬噶啦，係嘛？ 咁你又冇辦 法？你去美國殺李志衰都咁啦。 咁你冇辦法噶，你講呢啲嘢就喂，即係多。喂，當你成個中國係要面對住阿 Donald Trump 嗰二加四嘅任期嗰陣時，喂，即係你香港係一個最大嘅走資市場，喂，你唔用呢個引渡條例就走去阻截呢一班人即係玩經濟犯罪嘅時候，咁即係玩大陸認為嘅經濟犯罪嗰陣時，咁你可以點先？ 咪仲有一樣嘢咧，我有啲不滿嗰啲即係嗰啲民調機構啦，即係點解可以成件事咧？即係你話咁大件事呢、這個逃犯條例，冇人做民調喎，我真係揾唔到人做民調喎、 跟住就奇怪喎。剛才我都正想問這個問題，或者正想講這個問題，他竟然說大部分的市民都支持。 是李家超說嘛，收了4000份意見，3000份支持嘛。 喂，你做出來的那些 你這個不是，因為他有些動員的，即譬如你鳩容那些做些動員的，他不嬲有些 mechanism 啦，其實就是 台灣現在都不要引渡你那個港男啦。 即是你好像今 喂你這個藉口好心你找個好一點的。 是啊，台灣不掰你的了已經是。 喂你找個好一點的理由啦。是咪呢个理由已经系唔成立㗎，已经系俾人踢爆晒㗎啦。 即系话七月啊嘛，七月好紧张啊，七月一定要过，如果唔系嘅话处理唔到呢单案件啊，咁样。人哋而家摆到明售囉。 佢个重点根本就系在于第一样嘢、就系七月一定要过。咁、第二样嘢讲緊嘅就系话喂你台湾唔受唔紧要，佢一直强调嗰样嘢个 timing 嘅问题嘛。乜嘢嘅 timing 其实后 回歸 先至恐怖啊。 七月啊嘛，七月咪攞嚟庆回归囉。 唔係從一個 黨慶啊， 從一個好少少嘅角度啊，我唯一諗到嘅，即係都係好牽強嘅，好勉強咁幫佢解釋嘅就係咧，即係佢真係開始以法治國，佢嘅法咧， 係啊， 就係話咧呢啲嘢咧，我擺到明，我哋將佢法制化咗佢。 嗯， 即係正如佢點解咁緊張立23條，其實我一路都諗唔通嘅。喂，以老共嘅脾性，第一。你哋當年喺解放前所做嘅嘢，其實全部都係違反23條嘅。OK， 你做乜咁緊張去立呢啲咁嘅嘢，大佬？喂，你咪叛國咯，你咪顛覆國家咯，係你哋做嘅啫嘛。我哋邊有人做呢啲咁嘅嘢？嗱，我大佬我唔知。OK， 但係香港肯定係冇人同你陪你咁樣癲啦，係嘛？你信陳雲是咁啊？你信本文前是咁啊？你信星年新政會是咁咩？講都冇人信啦，係嘛？你根本或者陳浩天是咁啊？喂，嗰啲友我都唔知有幾多係你啲人嘅條，你製造出嚟嘅 ，OK？ 啊，你真係醒喎、啊！嗰啲真係007喎、 啊。如果唔係，點解你嗰、那個即係廣東嘅嗰個維穩費冠絕全國啫？即系呢个系， 唔系嚟紧一定会继续破纪录噶，你谂下。 喂，即系话放咗好多喺香港喎、啊，大佬。 咁梗系啦。 喂，咁我哋咪好蚀底，大佬。你都收翻啲喎，大佬应该要。 唔系咁够容啊嘛。 你加民建联咪得咯，即系个状况就系、是，喂嚟紧即系连咩区议会选举，出年嘅立法会选举，喂，咁你个维稳费肯定系不断咁上涨。 唔系，同埋我而家觉得佢计紧一条数。嗱，佢不断喺度咧，即系局立23条，玩国歌法。玩呢個引渡條例，其實好似真係佢完全唔擔心跟住嚟緊嘅區議會選舉或者立法會選舉咧。 唔擔心㗎，其實呢個係。 同埋佢計埋添，好似呢條數 23條，佢咪計咗數咯。即係你睇翻政情，佢講其實佢已經內部計咗啦。其實係蝕兩隻嘅啫，其實係立法會係。 我聽到啊。 係啊， 我就係因為睇到即係 now 政情裏邊咁講咧，我先喺度覺得哇，佢醒喎、啊。呢條數其實佢計咗噶咯喎， 唔係同埋即係你睇翻， 佢不惜一切代價，同埋我覺得咧，可能政情嗰個講法咧，都可能係有 exaggerated 嘅，即係所謂誇大咗嘅成分喺度。點解咧？我覺得佢已經覺得我牢牢掌控到香港嘅選舉結果，佢先至夠膽咁樣做法。 一嚟 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喺以往我哋同佢交手嘅經驗啦。即系回归大概系即系15年到嗰段期间，其实佢一路都系战战兢兢嘅对香港嗰个环境。系第一， 他要繼續容讓反對派是存在的，這個是其一。 現在不行嘛，他不容許嘛。 第二件事就是他覺得那班的反對派呢、嗯、都是作為我一國兩制花瓶的一部分、 嗯、哼， 是威脅不到我的政權的，其實他知道的。那但是為什麼去到即是、回歸二十年之後他開始擺這個這麼強硬這麼強硬的路線呢？ 土伯，這個 你解釋一下先。 其實你這樣做的話，你始終在立法會有一班人去制衡你的時候，你還香港有一個開放社會，即是你立法會議員在你制定的預算的時候他還可以幾格格你的時候，你就找不到錢咯。即是你很簡單的，就是如果你香港不是這麼政治化的時候，大家都好針對性咁去講呢個明日大嶼，咁你好難過㗎喎，好難俾佢如取如攜㗎喎。如果你香港好政治化嘅話，喂，個個人呢都覺得呢，喂，個頭頂上面有好多條紅線嘅話，咁唔敢亂講嘢㗎嘛，係咪？咁如果你係個個都係咁樣樣嘅話，喂，咁你就俾佢如取如攜㗎。一方面好 Q 政治化，然之後將你所有人嘅 attention 呢帶到佢嗰度，然之後呢， 唔係，我覺得佢冇耐性囉，唔係，我補充你嘅觀點，即係我同你近似嘅就係、是、以前你點樣反對都好，高鐵都過到呢、 嗯、但係個成本效益低，唔係嗰個 出身出高，咁你嗰個民主個代價就係咁㗎啦。你容讓一個社會裏面，如果我係領導人、嗯、不過我呢一世都唔會做得到㗎啦，亦都冇乜資格，係咪？你冇咁嘅能力，梗啲人噏下啦。喂，嗰、那個係一個出氣袋嚟㗎嘛。喂，我明知我食硬你嘅、嗯，如果我做領導人，甚至乎有啲俾你反對到添。喂，咁先代表一個民主嘅社會，一個開明嘅社會啊嘛。好啦，你反對到我 ，OK？後期咧，我一定會證明俾你聽。嗱，你呢個反對咧係錯嘅。OK， 我降你啲工程嘅呢件事嚇。嗱，我話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世界趨勢嚟嘅。呢個係為咗我哋嘅經濟發展，解決我哋即係香港嘅結構性失業嘅問題，甚至乎係即係長遠嘅經濟轉型咁樣，咪梗係吹呢啲咁嘅嘢㗎啦。如果你搞呢啲咁嘅工程嘅時候，好似台灣當年十大建設咁啫嘛。喂，你反對到我，算啦，咁咪唔做呢樣嘢咯。OK， 咁日後大家會承擔呢個代價。喂，咁民主嘅代價就係咁嘅啦。喂，美國唔係咁啊。喂，政府停擺幾多日啊？係咪為咗起個墨西哥圍牆？ 你講呢啲嘢咧， 喂，你反而係反映到嗰個社會啲人係會完全反思喎、啊。即使你話有對立都好，企喺兩邊。嗱、啊，我贊成起圍牆嘅，咁所以停擺啦。所以我撐 Donald Trump。喂，我唔贊成起圍牆，咁啊嘥咁嘅錢。冇用嘅，根本就係你破壞緊墨西哥同美國嘅關係，好似個個人都喺度毒販，個個都係妓女咁。 我要引用以前阿譚博啦，好中意話你啲人嗰啲講法啦、啊，你太大香港心態啦，即係你係香港人嘅心態角度咧去睇事物啊嘛，即係你唔識得由呢個習近平裏邊全國一盤棋嗰個角度去睇啊嘛。 冇夾阿譚啫， 唔係 幾時需要你做呢一個習近平嘅傳聲筒啫？几时需要你做中共嘅传声筒？ 唔系咁嘅意思，佢谂法就系、是， 使乜你帮佢传声佢谂法啫？ 如果你代入翻佢谂法咧，其实习近平谂紧乜嘢咧？佢全国一盘棋嗰样嘢，佢成日讲嗰样嘢就系讲两个一百年，而两个一百年咧，咁啊当然就系话建国一百年同埋建党一百年啦。咁建党一百年好快到啦，咁首先就系你有小即系、就是、全面小康啦，第二个一百年咧就系要强国啦，系咪？咁但如果你全面小康又要強國嘅話，首先呢佢唔可以俾人覺得喂香港呢都係逐領全國風騷嘅，即係你唔可以俾你香港呢係咁特別嘅，唔可以俾你香港呢就可以獨善其身，一定佢係有一個融合嘅時間表喺度嘅。當有一個融合嘅時間表喺度係嘅話呢，佢唔可以俾你香港咁開放呀。如果佢一融合又俾你香港開放嘅話呢，嗱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逆水行舟。喂，嗱，呢個就唔係你死就我亡啦。一係我影響你，一係你影響我。而俾大陸人咧，好越嚟越多人嚟香港嘅時候，佢覺得喂，香港好自由喎，好正喎。點解佢就會問啊嘛？點解大陸唔可以咁啊嘛？而當越嚟越多大陸人開始喺大陸去問，點解唔可以好似香港咁樣樣啊？喂，呢、這個就係如芒刺在背啊嘛。呢、這個就會顛覆大陸。 咪從來都係嘅啦。 就係從來先係都係咁嘅時候，佢先驚啊嘛。 黃居。从来都是由 Day One 你签联合声明你要收回香港就是这样、 嗯、 喂，如果唔係，點解有咁多新移民啊？ 咪但問題個共產黨佢永遠諗呢啲咁嘅嘢，簽聯合聲明應承得你任何 權宜之計啊嘛， 係咯。第二樣嘢講，你頭先講 跟住就係唔找數啊嘛。 十年前同埋十年之後，點解由九七年打後到2009年，或者去到佔中2014、2015年嘅嗰陣時，佢都仲會容讓你個原因就係在於。喺佢嘅角度，佢個經濟佢嘅財力都仲係上升中，即係佢大陸嗰個環境係都仲叫好景嗰陣時，佢自然容忍你啦，因為你都係一隻生金蛋嘅我啊嘛。 佢容忍香港有個 condition 嘅，就係覺得喂，我當香港仲係大陸學習嘅模仿對象嘅時候，仲係模範嘅時候，佢就會容忍你，而且賺到錢嘅時候，而家佢覺得唔係啊嘛， 更重要， 佢覺得叻過你啊嘛， 傻啦。即係就算由20%嘅國民生產總值跌到係得翻2%或3%，我唔記得咗啦。 二三 嘅時候，喂，但係嗰個香港嗰個價值唔單止係嗰二三噶嘛， 佢唔 appreciate 呢樣嘢啊嘛， 唔係喺個數字嗰度反映出嚟噶嘛，戇鳩。即係唔話你戇鳩都唔得。喂，大哥，你嚟香港設立總部，或者透過香港走入去大陸做生意。咁嗰啲錢梗係賺曬喺大陸啦，但係如果冇香港呢一個屏障嘅時候，啲人係會 puzzle 㗎嘛。喂，如果唔係，點解我哋仲同新加坡有得比拼啊？喺四小龍嘅發展裏面，我哋仲可以不斷即係同呢個世界即係生活成本最高嘅地方紐約啊、倫敦啊、東京嗰啲，我哋嘅使錢去到嘅時候係唔感覺嗰度嗰啲嘢特別貴啊？因為啲人外國嘅投資者始終係相信香港嘅法治制度啊嘛，唔係計嗰個2%嘅 GDP 咁簡單啊嘛。喂，梗係啦，因為以前可能佢將啲錢或者佢嘅投資擺咗喺香港，而家佢放心你大陸，就係因為你大陸都自己有開放啊嘛。而家你就行路打倒褪，你而家好明顯係行路打倒褪啦。學你話齋，用你頭先個邏輯就係、是，你以前20%，如果我睇到你多翻二，少咗10倍，唔使靠你啦，我唔使你揾你嚟做白手套。但係咁樣睇嘅數字嘅問題嘅人就太簡單啦，大佬，係咪啊？ 唔係咁，你絕大部分講緊大陸嘅 FDI 都係港資嚟嘅嘛，全部或者最簡單嗰間公司喺香港有個代辦處喺度噶嘛。咁個問題就係喺佢嘅角度，喂嚟緊，喂同 Donald Trump 貿易戰都有個 deal 嘅時候，咁你哋班人可以直接嚟到投資啦，我放棄咗即係大陸 John Venture 控制公司嘅嗰個權力， 所以我 覺得需要交換先。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大陸咁嘅走勢咧，係對全世界咧都係一個威脅嚟。因为佢呢一个嘅所谓嘅制度自信啊，三大信心，我 其实唔系四大自信， 四大自信啦， 其实自欺欺人嘅呢、這个最装嘅 第一自欺欺人，第二就系咧，佢而家系输出紧呢一套自信，所以 冇搞大外宣咯，大外宣就系做呢样嘢啫嘛。 所以无论索罗斯又好，巴菲特又好咧，嗰啲咁样嘅即系有钱佬讲话咧，其实话真系最危险，系嘛？ 就系自由敌人咯 ，Donald Trump。搭習近平係嘛？再加個普京，喂，其實真係全世界真係行路打倒褪㗎啦！即係我講緊係即係人類嘅自由同埋民主嗰樣嘢。點解而家所有嘅政治學者大部分都喺度講緊呢個民主嘅大倒退？即係經過第三波嘅民主之後，或者經過阿拉伯之春，不過阿拉伯之春係最快。是褪翻轉頭嘅，以為真係人類係出現一個曙光咁。喂，而家發覺係越嚟越大鑊喎，大佬。 不過你講到咧，即係呢個中美兩國相鬥啦，搞到而家一個即係第三勢力就好睇唔順眼啊！嗰個就係歐洲。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啦。